大家好，我是福寿实业董事长洪尧坤。福寿全系列油品获得 SQF 国际食品安全认证，百年食用油品专家，福寿值得你信赖。大家好，我是福寿实业董事长洪尧坤。福寿全系列油品获得 SQF 国际食品安全认证，百年食用油品专家，福寿值得你信赖。 New Moon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万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时间是手扶梯，过去和未来交错的前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ETF。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钱柜 KTV 台北林森店大火酿成六死惨剧，台北市政府全面检查68间封闭性娱乐场所，17间不合格。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未来联合稽查标准会提高到有如这次普查一样的强度。黄珊珊今天主持台北市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会议后，被问及消防警侦查相关问题，以及台北市政府检查68间封闭性娱乐场所有17间不合格等问题，黄珊珊说，平常的联合稽查是一个晚上抽检4家，平均1家检查时间不到半小时，时间人力都需要检讨。这次检查68家场所几乎算是普查，一家家测试消防，只要不合格就是强制停业3天，改善完才复业。未来联合稽查标准应该会提高到这样的强度。桃园市平镇区文化公园地下停车场工程昨天发生工程顶板崩塌事故，造成1死2伤。桃园市长郑文灿今天表示，工程楼板采无梁设计，可以拉高停车场使用高度，这也是桃园市第一个采用无梁楼板工程，会委托建筑师、土木技师、结构技师等3大工会第三方公证单位调查，调查报告10天内出炉。外界质疑文化公园地下停车场工程是否偷工减料，郑文灿说，这个工地的营造厂只有承包桃园市的这项工程，进度超前，目前没有赶工需求。此外，现场查看连续壁工程移位情况不多，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求厂商补强。郑文灿说，已经要求停工调查，从严处分。目前2名轻伤工人出院，1名女性工人罹难，市府将全力协助家属善后。往年5月1号劳动节时，劳工团体都会号召全国劳工走上街头表达劳权诉求，但是今年遇到新冠肺炎影响，因此2020五一行动联盟今年决定缩小活动规模，把原本的大游行改为在总统府前的凯道上举行户外记者会。五一行动联盟总指挥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郑雅慧指出，疫情冲击各行各业，政府对劳工纾困漏洞百出，不断变更追加，凸显政策落后，各部会缺乏横向整合，加上无薪假人数持续攀升，等到疫情趋缓后，劳工可能面临失业困境，质疑政府对于劳工就业安全是否有进行超前部署。另外，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庄觉安说，政府纾困方案针对劳工的部分还是不够，希望参照世界各国提出的保障劳权方案，尤其是申请条件、门槛、方式都还有调整空间，政府应该滚动式检讨。 交通部观光局提供给观光业纾困的薪资补贴部分，原本规划雇主减薪未达两成就可以请领补贴，不过观光局表示将以保障劳工权益为前提之下，改成要求雇主不得减薪，最快下周完成。由于薪资补贴已经开放申请，观光局说目前是朝不回溯的方向修正，但还是要以公告为准。经济部受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影响发生营运困难产业事业纾困振兴办法当中说明，业者如果要请领薪资补贴，不得对员工实施减班休息、减薪或裁员等减损员工权益行为。立委认为观光局补助却放宽业者减薪未达两成就可以申请，要求观光局比照办理。观光局今天表示已经着手修正相关要点，将会以劳工权益为前提，最快下周就会完成上路。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510点，跌幅2.53%，来到19683点。今天其他亚洲主要股市都是因为劳动节休市一天。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黄色灯号，天气晴朗炎热，中午前后台南市、高雄市近山区或河谷都要注意高温。今天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马祖及金门容易出现局部雾或有低云影响能见度，北部南部28到31度，中部29到32度，东部预测气温26到29度，澎湖市27到29度，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嗨，我是郭富城，演出过各种人生，人生最美滋味就在有苦有甘，就跟老先生人生经一样，坚持整只人生熬煮，一口品味80年的传承。我是郭富城，这就是人生，这就是老协真。80年老店，老协真。 平常他照顾你，现在换你照顾他。Dyson 吹风机年度新色，全套红限量热卖中，智慧温控，头发水润有光泽，强劲风速，吹法更快。更多时间陪家人，现在就快到全国电子体验享受独家优惠。 Dyson， 我是李浩伟 Howard Lee， 你现在听到的是收录在我个人创作专辑 Diamond in the Rough 里与陈贤进合作的歌曲 Could Say。 你是最美丽的存在， I don't know what I could say, could say。 健康保健室， 女人的一生扮演着多重角色，比如女儿、妻子、媳妇、妈妈、婆婆，无论是哪一种身份，都需要拥有健康的身心。因此，为了让疾病能够及早发现与治疗，安排定期的健康检查是有其必要性的。为犒赏妈妈这一年的辛劳，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特别规划专为女性量身打造的健康检查方案，透过高阶精密仪器检测，一日高效率健检，当天就可以安排医师为你做专属健检结果说明，让妈妈可以在放松舒适的环境之下完成健康大小事。趁着母亲节，快帮妈妈安排一次健康检查，让身体健康这个祝福语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才是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关心您的健康。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新 Daniel 第二楼罗时丰。 你能不能像我对爱义无反顾，至少我懂得怎么付出。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来到了五一劳动，你今天有放假吗？ 你今天有举起人民的铁锤吗？ 你放假了是不是就忘了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呢？还是你放假反而是可以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候呢？欢迎你呢，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加入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可以用我们新的 APP 收听，它更加的顺畅，更加的流利。当然，也可以直接上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的频道。我们下午现场的时候都会开直播，让大家加入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你又举起你的右手是什么意思？ 因为刚刚举了一个小时的左手，我现在势必需要平衡一下，不然的话这样两边不平衡不行。 然后 在那个聊天室当中，今天好多人都在聊关于待会五点钟，据说飞碟伍子棋何启宏老师要直播。 哎呦， 所以何启宏老师是没有露脸的吗？ 我不知道哎、欸， 我也不知道哎、欸。 对啊。 你会举到三点哈、 哦？不要这样子。 哦。 我学到了，不可以一开始就挖个坑给自己跳。我想放就放下来。 OK。现在的你在做些什么呢？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现在在干嘛？你有没有在一些人很多的地方？ 我 想叫大家不要再去了。 现在哪里人会很多？ 我今天听整点新闻，有听到就是哪里在看那种花海的地方，人潮其实蛮多的。所以那时候他们已经在呼吁说，哎，那个景点啊，其实人慢慢的涌入，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分流，不要再过去。那除了跟我们分享你现在干嘛之外，也欢迎你在今天第一个小时来分享一下你的一周大事，回顾过去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有什么大事，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有什么有点难过的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欢迎。 我这周大事，我的大事太大，大到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啊。 对，都要一直憋着，好烦哦。 憋着憋着， 我真的很想跑马路上大声嚷嚷。可能五月底可以跟大家讲， 也许也许 考考也不是考虑，看状况这样子。 对啊，这个是要看状况的啦， 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分享哦，我们的分享专线是02-2363-9955 2363-9955，或是你可以在直播的聊天室当中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手放下来了。 我要打字，我要回复大家，我要在聊天室里面 diss 你。 你又举起你的双手了，右手了。有人说竹子湖人蛮多的哟。 哦哟， 如果你有要考虑前往竹子湖的话，再多想想吧。先生的一周大事， 我的天哪！ 不是我的先生，他就叫做先生。 嗯， 今天我收到虾皮寄来的汽车靠垫，花了我2000元，我买了一个教训。因为就是值500元的价值， 怎么会这样？ 哎， 好可怕哦！ 难过， 想哭。 喂， 嗨， 喂， 你是谁？ 我是新北的150社畜。 150社畜， 嗯， 社畜，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中午还没吃。 哈？ 我想要讲一下我的一周大事，但是是前几天、前几周可以吗？ 请说。 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事，然后他就是早上开车都好好，然后下午他突然就是打瞌睡睡着，自撞安全岛、 嗯， 然后把整个引擎 就是整个车就是车头撞烂，但引擎还好，嗯，他整个人就只有轻微的撞伤，嗯，有挫伤而已，然后所以他就为此请假两天，嗯，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就是有一天突然消失，结果是他家人还打电话帮他请假两天，嗯，然后我们觉得很扯，想跟你们分享。 哪里很扯？ 不是啊，而且这跟你的一周大事有什么关系？你只是想要 diss 那个同事而已。 对啊， 对啊，就是。 啦，什么没工作？ 他说影响到他们的工作。 可是有没有可是车祸有没有可能他真的是内伤啊？因为很多伤是外面看不出来的、啊。 没有，他是就是还有正常来上班的两天，然后就某一天就突然就消失了，然后理由是说爸爸生病，嗯、然后但是爸爸打电话来说我要帮我儿子请假，嗯，然后隔天再来一次又是爸爸打电话来说。我今天要帮我儿子请一整天假，然后我就想说，嗯，是爸爸生病吗？嗯，还是发生什么事？ 嗯然后，而且我们平常在上班就没办法分享，但是这个积好久，好想分享。 所以就是你们就是讨厌这个同事，讨厌很久了嘛。看到他 今天可以骂他， 看到他出车祸请假，幸灾乐祸，终于可以 diss 他了。 没有，因为我们还要帮他收尾他的一些情，他就是上吊之后他就。请假，他就不问任何事情。 嗯，讲完之后，两位有舒服了吗？ 有，我觉得很开心，最喜欢你们了。 舒服就好喽。 再见喽， 拜拜， 拜拜。 Yo。这边要shout out to树精啊。树精的一周大事应该是刚刚看完了我们的直播啊，他说上班可以听，是我第一个加入 YouTube 会员的频道，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精兵行列。 Zero 的一周大事，我顺利完成了一场英文面试，还获得了第二阶段面试的机会。感谢教主那一股 You are awesome 的力量。 Congratulations, Zero Angela Bo。 调节都忘不了。哦，对，五月份好像是不是什么 Switch 又在卖啦？ 哦， 艾莉西亚的一周大事，我今天一大早起来抢那个动森的主机，已经按到要刷卡付款了，却 宕机， 然后就 完售。这就像抢涨停板的时候嘛，抢不到啊。 如果我选课系统的时候，抢不到的、啊，根本就放弃抢课， 因为你身边没有一个 WiFi man。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在想我、oh, 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休，转了转了转了的换我，忘了时间的钟，好难过，爱到最后你记得否？谁告诉我有人的一周大事是他以为讲错话了，惹室友生气了。我自己闷了一个晚上，觉得 怎么办？ 有点难过。隔天醒来觉得其实没什么啊，我就写了纸条跟他道歉。结果晚上他跟我说：“啊，我没有吵架吗？我们根本不见，我们没有吵架啊。” 有时候都是内心 你的脑补。 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就算是坏掉的钟，一天 也会准两次。喂。你越来越进步咯，这是股市用语哦。走得太慢，你 不再只是讲讲虚假的涨停跌停， 这是股市用语哦， 就是很多股市会在讲这个啊，对啊，因为你就会看多还看空嘛，你会看往上往下嘛，对啊，我只要一直坚持下去，就是那个钟是坏掉的，我也会准两次，我告诉你。 哦。 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摘下我，哎呀呀呀，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休，转啊转啊转啊的还我，忘了时间的钟，好难过，呜呜呜，爱到最后。 你说， 你说啊，你有什么一周大事要跟我们分享的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把你的一周大事留言留在我们飞碟联播网的直播聊天室当中。 Show我不，该你的。 静蝶放送。 吴青峰《太空人》专辑线上影展热烈上映中。 给你一个机会，在一别之后，所有四肢手脚软透，你现在不怕我？为什么多久这么久才不到？ 艺术实验二部曲，第一部《水仙花之死》。水仙花死于自恋的花里，轮回成了南海庄周。第二部《南海庄周》。艺术实验二部曲《水仙花之死》，南海庄周。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嘉义科医师许淑华。防疫期间，请配合邮差及快递业者的防疫事项。民众需要签收快递或者是挂号时，请先佩戴口罩，尽量以印章去签收，或者是自备签收笔，保持1公尺以上的社交距离，并且减少交谈。签收前后，请记得要清洁双手哦。若是居家隔离或者是检疫者，请主动告知，多使用线上付款，减少现金交易。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疾管署提供。 啊，我打电脑打到肩膀硬邦邦，怎么办？ 快找脊椎保健达人郑云龙啊！ 松绑你的不良坐姿，轻松挺出健康的 style， 就靠 style 日本新形态塑形护脊椅。 恒隆行百货专柜母亲节特惠2件85折。 觉得艺术离你很遥远，以为看表演一定要乖乖坐好？魏武营与全球最大剧场设计展 PQ 布拉格剧场设计4年展合作，打破你对表演艺术的想象。跨界展览、艺术家工作坊、求签问世互动体验表演，5月1日起 Eureka 2.0 发现魏武营。更多活动资讯，请上魏武营官网或来电0726266666查询。 脱单无罪，挑逗有理。饶舌骑手 Sparks 首张创作专辑《格林成人童话》，浪漫骑手 FR 主唱 Lydia 韩瑞一起暧昧恋歌，停不下来。 华言国际。 今年母亲节，飞碟邀您一起分享快乐，爱加一。现在就上立新基金会网站购买爱马斯提供的法斯丰盈蓬松活力组，就有机会帮助立新基金会多赔一里路计划，一起支持受暴妇女生活重建。 我是苏慧伦。 抛下所有的框架，可以去最远最深的地方，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听说被走过沙漠，人才会参透快乐。我觉得没什么，自由的孤单走着，做一个不回家的背包客。听说得咬口苹果，能让真心复活。爱是挺麻烦的，妈妈说是很苦涩，但世上所有的人都没辙。忘了喜怒哀乐，忘了相爱的，不然我不在乎了，忘了吗？可以吗？我是我，梦飘在云端，是谁说非得 杨丞琳的忘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35，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在邀请大家来分享你这周的一周大事有哪些呢？你可以直接在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直播当中、聊天室当中分享你一周大事，或者可以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 啾啾喵喵， 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吗？你 Y O U？ 我刚一开始不是就讲了吗？这个大事大到我没办法跟大家分享啊。 有可以讲的大事吗？ 这个礼拜我每天都更新马克信箱，每一天 every day，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就算今天也有直播，而且我告诉你，星期六跟星期天都有 马克信箱。 哦，不是马克信箱啦，都有影片要上。 Oh my god！ 请好好的关注我们的频道，上班可以听。 也变得不重要，没有你分分秒秒都是煎熬。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说再见太潦草，看你头也不回地走掉，心里像火烧。分分秒秒没有你，管他艳阳高照，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样我 好糟心哦， 忘记你我做不到， 太突然了吧。 一般的歌手不会在这个时候做自我介绍，是不是？ 听众应该会打电话进来说，请女主持人不要，我想听歌。 这时候可以了吧？ 大家好，张学友， 他就要进来。我刚刚已经说过， 女主持人不要，不是做男主人就可以。 你他们两个都给我闭嘴！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学友的《忘记你我做不到》。如果有那叫什么伤心诊所？ 嗯嗯。 你真的会需要忘掉那一段记忆吗？ 哎呦，你是因为最近看完《王牌冤家》吧？ 对。 或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说再见太潦草。 大家的一周大事，礼拜二退伍啦！ 哇、wow ！ 下周我就要回到之前的公司上班了，我就可以回到每天下午上班的时候听马克玛丽的日子啦！耶耶耶！ 恭喜你退伍了。 管他艳阳高照，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让我们一起 找。 Vicky 说《王牌冤家》是我最爱的导演，《王牌冤家》导演是谁呀？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 小萌的一周大事，他的好朋友参加了美国插画大奖，入围咯，7000个选200，全世界各地一起比，非常替他的好朋友开心，恭喜他的好朋友。 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 Michel Gondry， 米歇贡德里。 那他还导过什么？ 法国人还导过什么呢？ 张学友，你来了。 2011年， 哼 ，The Green Hornet， 青蜂侠。 青蜂侠跟王牌冤家同一个导演。 近十年来，近几年来没有太多作品哎。 哎，可他一出手都是，蛮多人看的电影哎。 哦，因为我挑就是最知名的奖啊。 哦 对啊。的一周大事，我昨天晚上去买晚餐的时候，被一台闯红灯的轿车给撞了。他还肇事逃逸 啊， 有够衰。 你有找到他吗？ 不知道哎。 那天去那个那条路叫建国南路的这条路吧？ 有。没关系啊，这国外事务对你来说不熟也是正常的。 结果南路，然后呢，就是吃完饭从餐厅出来，然后要从那个停车场出来，想说怎么都警察在干什么东西，然后发现啊有车祸，然后那个车祸很悬，悬到就是你知道，就是经过车祸现场，就是不要多看多停留。 对啊。 但是那个真的是让我八卦到，我想要回转去问他说，不好意思，这场车祸 发生什么事？ 怎么发生的？因为就是一台车。横躺在路上，一台大的那种休旅车，就是往左躺 90度哦，不是四个轮子在地上，只剩两个侧轮在地上。 对，两个侧轮在地上，就是它左边的车门那一面在地上。可是它的看起来啊，它就是轻轻把车子这样放倒，它的正面什么，就它整个车 完全就像无损一样。 对，非常的完整。然后它的后面那个地上也没有什么刹车痕。可是它就是在那种市区的路上横倒在那边 ，stand， 一定是替身。 替身什么意思？ 一定是替身做的。 九九， 没错。我们正常人看不到啦。 就是， 但有替身的人就会知道发生什么事。 因为你车子要翻倒，势必是好。假设那个路也没有，它也没有横的，它不是 T 字的马路，就是一条路上。右边照理说也没有车冲出来撞你，把你撞翻，而且它右边那一面。也就是面上的那一面的车门也都没有任何凹损，所以也不是右边把你撞倒，也不是后面把你撞倒，你也不是插到一个什么岛然后撞倒，你就是被放在那边了。你到底怎么放的？ 就是替身，我跟你讲啦，你干嘛讲这么多？哎，为什么左手不会酸，可是右手好酸哦？为什么？ 可能跟你的肩膀一些什么有关吧。林俊杰的。忘记， 我昨天也遇到很多警察哦， 抓你哦？ 当然不是啊，去吃小火锅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一直有警察在那个火锅店里面？我想说他们是要外带还是干嘛？可是就吃很久，他们还在那边，后来发现哦，原来是有一个吃霸王餐的。 我好久没有听到吃霸王餐的人哦。 然后最酷的地方呢是。他就是 因为那个餐厅外面其实都有一个像阳台嘛，然后有些是有布景的，然后这个餐厅外面呢是有这个椅子的，躺椅的，然后就发现呢，其实这个餐厅呢，这个吃霸王餐的人，他其实有两袋大的袋子，他就放在那个外面，其实他晚上就住在这家餐厅的外面 哦， 对，然后 他只是回家吃饭有错吗？ 对，就在他的那个袋子里面就翻到说，哦，有一个就是出狱的证明，他才刚刚出来， 嗯， 然后之前是诈欺犯， 嗯， 然后现在就来吃霸王餐。你那错综复杂的脸，是突然觉得你升起了怜悯之心，是不是？ 不是，就是如果个犯罪的他出狱了，然后他就是真的没钱没家，他什么都没有， 嗯，也没有朋友，也没有人，也没有没也当然他也没地方工作， 对，什么都没有，他该怎么办呢？嗯，然后我刚才在想说，因为我没有研究过，我不知道每一个出狱的人，就是政府是不是会 你说安置这样子， 对，或是看他那个动向。对啊，对啊，两个人讲霸晚餐啦，可以吧？开心了吧你们？霸晚餐 就是款。 我刚刚那个喜欢《王牌冤家》导演的 Vicky 也说，这个导演的片呢，他也推荐给大家两部，一个叫做《恋爱梦游中》 ， 还有叫做《王牌自拍秀》的。 嗯。这个一周大事也有点不太开心啊。几百张的陆军签当中，我抽到只有五张的海军签，而且这个海军签是舰艇兵。这个辛苦你了。 平常抽到海军不是算开心哦？ 啊，我的话，我就会很不开心，因为我不太会游泳，不按水性，很惨的啊我。 海军一定要游泳？ 会要叫你游泳啊。 陆军是完全不会碰到水的。 对啊。讲个开心的，在不景气的氛围下，公司上个月的业绩目标达阵了，有奖金可拿了。有一个也是交通事故啊，我是个优良驾驶，但我第一次被车撞，还好没有大碍，感恩快好了 ，OK 啦， 感恩。想象你在游泳池游泳的画面，忍不住噗呲的笑了出来。 怎样？ 一个很长的人在水里面啪嗒啪嗒，然后浮不起来。 怎样？ 感情中被渐渐遗忘，但曾经拥有过的幸福是没有人可以抹灭的。2020，我们都应该更相信爱，更相信自己。毕淑静全新单曲《 你。 你一天一天一天忘记了过去，我一遍一遍一遍重复你心里，当作是旅行，回望沿途风景，慢慢的悄悄的带时间回去。你一天一天一天忘记我心里，我一遍一遍一遍重复着过去，我会慢慢的找回你，再把我装进你心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不问世道，放胆超越每一个弯道。All New Corolla Altis GR Sport， 汲取赛道经验，抢先全球发表。GR 团队专业调教性能车款，搭配 GR Sport 专属跑格套件，打造热血驾驭感受。赛道本格，热血登场 ，Corolla Altis GR Sport。 嗨，我是林心迪。因为心迪是脑肿瘤的患者，曾经濒临死亡，所以现在学习会健康的活着。因为因缘机会下，很幸运的认识了李世和博士，他利用了天地五行五色来对应着五脏六腑的蔬果，制成浓缩的养生蔬菜汤及花芽玄米的浓缩包，感恩活动方案即赠送蔬菜汤玄米包组合。长景有机健康分享专线02-2653-0088。 大家好，我是福硕实业董事长洪尧坤。福硕全系列油品获得 SQF 国际食品安全认证，百年食用油品专家，福硕值得你信赖。大家好，我是福硕实业董事长洪尧坤。福硕全系列油品获得 SQF 国际食品安全认证，百年食用油品专家，福硕值得你信赖。 记录为爱所困的一场雨季，韦礼安，不用告诉我。 所以你不用告诉我。 韦礼安最新专辑《Sounds of My Life》，4月29日全球发行，《The Orchard》。 我是光良。 想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飞越那个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UFO。 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呢，他也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Karen CC 的《谁》。2:53:53，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马克跟玛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欢迎你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的现场锁定。 害怕伸出手，装作什么都不想要，这样也好，每天说服着自己，在原地停留，等着你，也等着我自己。你若能懂，现在别再犹豫，走进我的心。 值得存在。 Sharp 空气清净机正在运用独家自动除菌离子技术，抑制病菌，净化空气中。Sharp 自动除菌离子技术，全球多国33家医疗学术机构认证，有效抑制病毒活性化，搭配 HIPAA 滤网，同时滤净 PM2.5 及过敏源，全球热销8000万台。Sharp 全面守护居家及公共环境健康。 Sharp 请洽百货3C 量贩经销商及正旦通讯直营门市。 Hello, I'm Toby. I'm 7 years old.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in Brand Maps for 10 months. Brand Maps makes English easy and fun, so I enjoy studying and playing English very much. 我是 Toby 妈妈。自从接触了大脑地图短短10个月之后，发现她的自信心增加了，能够流利的使用英文。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养育子女就像一场爱的接力赛，路途中会需要别人支持的时候，现在有群孩子正等待着家庭接棒照顾。我是修杰楷，邀请您打开家门，让爱住进来，帮助他平安健康走过这一段。家福基金会寄养家庭招募专线0800-07-8585。 我是微笑的光， 等待你注视的目光，成就我微小的火光。华语乐坛新生代细腻暖身，曹阳2020首发单曲《微光》，4月29号，杰威尔音乐温暖发行。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大家好，我是 Vicky 陈心月。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连续6天新冠肺炎零确诊，连续19天没有新增本土个案，324人解除隔离，确诊维持429例，其中343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以及31例敦睦舰队群聚，这也是国内连续19天没有新增本土个案。指挥中心进一步指出，4月20号及21号定点返台专案航班共460名。湖北返台民众，截至目前2人就医治疗，2人陪同就医，其余持续在集中检疫所密切健康监测。敦睦舰队磐石舰群聚事件，截至目前掌握接触者1995人，其中584人居家隔离，采检482人，其中478人阴性，其余检验中，1411人自主健康管理。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趋缓稳定，考量疫情现况与民众殷切提出探视需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宣布，从今天开始开放民众前往长照机构实地探视住民。不过，为了防范疫情在机构内传播的风险，机构与访客必须遵守规则，包括实地探视建议采取预约制，以管理访客人数，并采实名登录管理探视者个人资料、健康声明以及旅游史。此外，限制有发烧、呼吸道症状、嗅觉味觉异常等疑似症状的人进入机构，每名住民1天限探视一次，同一时间同一探视空间原则限1组访客，每组访客人数最多3人，访客与住民全程必须佩戴口罩。具有活动能力可以下床行动的住民，尽量安排在公共区域会面，不具备活动能力无法下床行动的住民，访客可以进入住民的住房探视。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口罩、防护衣、酒精等防疫物资短缺，台湾陆续成立多个防疫物资国家队，成果不错。不过为了确保防疫物资充足，75%防疫用酒精与消毒剂成分今天开始管制出口，有出口需求必须取得卫福部许可，目前还不确定何时解禁。经济部贸易局表示，卫福部会诊国内疫情，盘点评估防疫酒精与消毒剂成品之后，认定有限制出口的必要。至于何时解禁，将由卫福部整体评估，再与贸易局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观光旅游业，桃园机场五一假期首日旅客量大约为2700多人次。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今天表示，相较于日前不到千人记录，旅客人潮似乎回温一点点。新冠肺炎疫情延烧，各国境单位的旅客数也大幅下滑。桃园国际机场免税商店员工表示，上午好像有感受到旅客量似乎多一些。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发布讯息表示，预估桃园机场今天入境旅客大约1400多人次，出境为1200多人次，合计2700多人次。国境事务大队表示，去年五月一号入出境人数为127000多人次，今年五月一号是2700多人次，约为去年同日的2%。新加坡新冠肺炎疫情加剧，樟宜机场第二航厦今天开始暂停运作18个月，多家航空公司迁移到其他航厦运作。新加坡目前禁止外国短期旅客过境或入境，樟宜机场4个航厦空荡荡，第二航厦内办理登机、入出境手续等设施以及零售餐饮店都暂时关闭。樟宜机场第二航厦1990年启用，2006年翻新，原本预计今年农历年后扩建，预计2024年完工，将增加更多自动化设施与绿色空间。这次暂时关闭，预料工程可望提前一年完工。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574点，跌幅2.84%，来到19619点。其他亚洲主要股市都是因为劳动节休市一天。中央气象局最新资讯，今天下午2点23分发生瑞士规模3.5地震，地震深度14.5公里，震央位于宜兰县政府南偏东方35.8公里，位于宜兰县近海，宜兰县南澳最大震度是4级。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黄色灯号，天气晴朗炎热，中午前后台南市、高雄市近山区或河谷都要注意有高温。今天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以上新闻李佩斌。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花莲央悦千禧酒店周年庆大放送，沉浸在芬多精的自然园区里，香草分子弥漫在空气中，保护着每位旅人。享受芳疗排毒蒸汽浴，还有养生润肺餐等你享用。感恩月指定住房买一送一，加码赠送妈妈500元消费抵用券，美房茶树精油消毒防疫，度假安全又安心。详情请上央悦千禧酒店官网。 享受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极致细框美学设计，蓝鲸隔音窗。 优福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韦礼安，不用告诉我。第四名李玉玺 I'm coming home。 第三名 DL 罗时丰体验。第二名毕淑静撞。第一名陈星月 Am I who I am。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星主持的优福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田馥甄。 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点亮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spider web is tangled up with me, and I lost my head. And thought of all the stupid things I'd said. 到歌曲呢是 Coldplay 的 Trouble。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0，欢迎你来到今天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感谢线上26,000多人的朋友还持续收听， 哇哦哇哦，没有想到你会用这一招，哇哦， 哪招？睁眼说瞎话。 就是我小时候在听广播主持人讲话的时候也是，他们说哦，你不知道我们信片真的是如雪片般飞来，真的是很多很多信，我们真的受不了。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后来我就进电台了嘛，我就发现根本就没有信啊。 可是你在你那个时代要再往前推几年，那个时候你真的又不在电台，可能搞不好那个时候的气质为了让主持人开心，他自己真的捏造了很多信件，就是一直撒那个 A4 纸给他，然后只是说哦，很多，你看像雪片一样。那我们先回这三封，其实就有那三封，一切都是楚门的世界， 都是套路。 第二个小时，咦？你要跟我们5.13一下吗？5.13一下吗？欢迎打给我们。 推倒资本主义的高墙吗？ 02-23639955。 你有这样的阶级意识吗？你看透了这虚伪的世界，还有这个结构吗？你要构造改革吗？ 有人说购物台也很常说他们在满线当中，但我强烈怀疑购物台可能真的有可能满线 因为他面对的是全台湾的婆妈， 而且你知道婆妈真的有多爱买吗？每一次苏小姐她只要转到 他也是会强迫自己要转开的、嗯、因为他知道他就是想 会叼住 想打，然后他每、嗯、有时候都会跟我说，我跟你说我今天看了什么，可是我忍住了，我没有打，就是邀功。 嗯嗯，你要拍拍手，你要拍拍他，你要说你真的很棒 啊，是全连囤货我都没有说了。 刚刚没有录起来好可惜哦。 不是，他真的很瞎哎、欸、 对，先不要讲，我把摄影机打开你再开始讲。 不是，我真的不懂他干嘛要囤货。就是我那天又发现我们家的柜子里面塞满了乳液、卫生纸跟一些抗菌液跟喷一些什么沙发一些东西的，我就忍。那个真的就是好，你会有用掉的一天。大家就是前几个礼拜，你知道，就是开始看那个囤货，他在看其他国家城市在囤货，他就看新闻看到恐慌，他跟我说，那时候咱台北有一天也封城，我们在要抢东西，你知道吗？我就有点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先买一些东西？我觉得应该要买一些鸡胸肉。 哈， 我就想说， 鸡胸肉你可以囤多久？ 我忍，我听。鸡胸肉，然后呢？他说：“我跟你说，我多买几块鸡胸肉回家，我水煮包起来。他真的有在冷冻鸡胸肉哦，可以吃两天。你懂囤货的意思吗 ？Come on, come on， 还熟悉这种生流完。对妈妈来说，有两天的存粮可以多活两天， 两天就是48小时。 对，你看那些妈妈们真的觉得肉煮一煮，冷冻放冰箱，哦，就好像可以活很久这样。跟我们51543一下吗？02-2363-9955。 哇，电话瞬间满线啦！ 嗨，你好， 我打进来了吗？ 啊，是啊，是啊，是啊。 喝好、啊， 你好， 恭喜你！ 哇！ 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我想要说我的一周大事就是下礼拜我们要开工了。 哦。 我是意大利张同学，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就是当初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想起来了。 对，然后经过了一个半月的停工，总理说我们要跟病毒对抗，所以下礼拜就是工厂类，这就要开工了。 那现在那边的情况如何呢？ 每一天意大利至少还有1000-2000的确诊。 哦， 我是蛮惊，我是蛮屁屁叉的。 哼，哎、欸，那你的那些什么生活物资那些呢？你们是可以出门去买跟补货的吗？可以， 可以，可以，都可以。 哦， 嗯，然后我想问，请问清点教的纪念会有可能在12月圣诞节的假期吗？ 哦，因为你那时候要回来，是不是？ 对啊，可以让海外的点友一起参与到一下吗？ 你只要投出意见，就是我们的总裁就会把它放到考量当中。 没问题， 有提有机会这样子。 没问题，12月 好， 很好。 感谢教主教母，非常感恩。 OK， 非常感恩。 期待见 到你。然后玛丽，我想要说我是芝麻派的。 Yes。 不办了， 懂吃。 对不起，再见。 不办，这什么个人恩怨？ 我会一起买花生的，分我朋友吃。 再见喽， 拜拜， 拜。 哎、hey, ，你好，玛丽、马克好。 你是谁？ 我是米娜。 嗨，米娜。 我要讲，本周一周大事， 请说。 可以请马克、玛丽祝我生日快乐吗 ？Happy birthday！ 没问题。 金牛宝宝生日快乐， 谢谢， 拜拜， 拜拜。 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我是米卡。 米卡，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要说我的下个礼拜要受洗了。 哦， 哇， 嗯， 是什么样的决心或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觉得对我要受洗？ 嗯，因为我希望以后我在死掉以后可以在天堂跟看到的爸爸妈妈。 OK。 哦， 对， 好的。 但是有很多事情不能做，让我有一点犹豫。 什么事？ 比如说不能婚前性行为，不能看 A 片，不能 看 A 片也不行哦。 对，不能自慰。 嗯， 但我就是尽量，可能到时候真的不小心犯了，就跟耶稣认罪吧。 罪请原谅我。 不是这个样子、啊， 都会尽量这样。 好的。 但是如果电影看到突然电影有性爱画面，那我就不是故意的吧？那个是 OK 的吧？ 对，就不小心要可能要赶快转开，然后如果人家传 A 片给你，要赶快删掉。 哇，有这么好的朋友会传 A 片给你啊？ 就是有时候朋友会分享， 就说哦，这个你看一下这样子。 对， 那我好奇，就是女生你们都分享哪一种的？ 我有跟他说我比较喜欢哪一种的，然后他就会传特定的给我。 但你以后都不能再这样要求啦。 对对啊， 对对对啊。 对，我有跟他说了，说以后我不能看了，请不要再传给我。 他就是魔鬼，他就是要来考验你的信仰。 没错，他就是撒旦。 对， 他要传666支影片给你。 好的。 好，谢谢你， 拜拜， 拜拜。Born to die. Lost, but now I am fine. 拉纳德瑞的歌曲 Born to Die， 0223639955 51543，你要跟我们聊天吗？ 51543， 或是你也可以在飞碟联播网我们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嗨，你好。 喂，马克玛丽好。 嗨嗨， 我是台北的地瓜。 嗨，地瓜。 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打电话，也知道一周大事分享过我跟我喜欢的男生告白。 我知道， 你知道， 因为那天玛丽不在，然后告白完之后，我们两个的关系就降到冰点， 形同陌路。 对，但是在过了四个月之后，就是昨天，也就是我的一周大事，我们终于突破那个冰点了。 哎呦， 怎么弄？ 怎么弄？ 就是一开始是大概一个月前，先从传讯息开始慢慢聊天，然后到昨天是就是碰面的时候，就他先跟我打招呼，所以我也跟他打招呼了，然后又就是还是会有点小尴尬，但是就是有再重新聊天了这样。 可是一个月前为什么会突然又聊起天来 啊？哦，因为我看到他脚受伤，所以我就 关心了一下他。 我鼓起勇气传讯息问他说：“你还好吗？” 我就伸出了橄榄枝，他接住了。 你喜欢飞碟胖小子哦？ 啊，不是啦。 哦，不是飞碟胖小子，因为 你不要把你身边人就连结在一起。他在讲上个月的事情，胖小子是前天哎、欸 哦， 昨天前天哎、欸 哦。哦，关心他又搭上了友谊的桥梁。 是， 这个桥梁有值得再搭起吗？ 嗯，我觉得搭起之后有让我的心情好了很多，因为我之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去找了学校的諮商，然后跟諮商师聊了之后我才有那个勇气再去传讯息给他。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发展对我来讲是好的。 好的， 然后我也觉得我在这四个月之中有所成长。 好的， 然后也很谢谢就是马克玛丽在马克信箱里面就是时不时会给出一些鼓励这样。 不用客气。 嗯，谢谢你们。 再会了，地瓜。 拜拜。 谢谢，拜拜。 最近我喜欢吃卡迪娜的 地瓜 片。嗯，那个地瓜片就很像就是小时候你会买那种很大的袋，在透明袋子里的那一种。 哦， 薄薄海盐的地瓜片，好粗哦。有人有吃过，刚刚是卡迪娜，然后卡姿跟天人茗茶联名推出了一款地瓜片，是甘梅绿茶口味。有没有吃过那个？我想知道感觉如何？因为它一包蛮大包的，大到我不敢贸然出手。它真的有甘梅绿茶那种回甘的感觉吗？谁都 谢谢每位特别的存在，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被守护着的。梁文音，懂得珍惜你存在。 我坐上阶梯，想往天空靠近，可是叹息换来无语熄灭了天命。我一个人的 金曲歌王萧煌奇谱曲，梁文音温暖诠释那些脆弱时刻，不安的当下还好有你。梁文音唱给特别的你，你存在。 你存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刻里，失去了方向我还能往哪里去，没有人理解的灵魂得不到的安稳，你从不曾把我放弃。你存在每个我崩塌的时刻里，我学会坠落时候紧紧握住你，每一颗心都有天分能在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林志玲。免疫力失调，小心健康随时被攻陷。田园香灵芝低基金荣获健字号双效认证，独家日本直径灵芝15:1浓缩精华，结合低基金分子少，人体更快吸收，调节免疫，对抗疲劳。灵芝低基金一次到位， 低基金我只选田园香。 百官网金榜题名。 疫情冲击，国考准备不缺席。调查局国安局考试八月招募， 最高月薪76K，只考4科。百官网最强得分名师面授云端课程， 最强国考专家，公职国营权威 PKB 百官网公职。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00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IC 梦想家。 我是秀楼俊硕。 真的 耶。 Hebe 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 那些快乐多难的美。 3:34，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再请大家把握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在这个连续假期跟我们分享你。 不是，就是把握最后一点时间，你真的是把自己当购物台在经营，是不是？ 剩一点点时间了，真的，我们厂商就要走咯。 来，经理，来，经理，告诉我们，来，今天我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优惠？ 就是这个你不能临时，你每次临时这样，我没有办法问啊。这样我 不是啦，经理，你一定可以，你现在不用问上面，你现在觉得你自己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优惠？你看，听众朋友们在那边听我们这么久，五一劳动节大家还要听，对不对？ 好，马克就，这个真的是我额外就给你的，就今天 是 我手上真的在四组了， 只有 四 组。 我这个是真的是我本来是要留到我后面预期要用的，我现在 不是吧？经理，四组你是要给你自己家人的吧？ 对，我就是家人拿出来，因为我现在我真的你临时这样，我要不到新的组数，我这四组是给我姑姑、婶婶、奶奶跟阿姨的，我这四组拿来给你用，只剩四组了， 只剩四组，大家 四组。 真的哦，这就是我们经理的姑姑、婶婶、奶奶跟阿姨他们四个人。然后呢，他们本来应该拿到手上，可是经理是我帮大家， 你不要再这样凹我， 我帮大家拦截下来的，好不好？只剩四组哦，四组哦，0223639955，0223639955，最后这四组就请你打电话进来。那、啊、到底是要卖什么？ 来来，你想买什么？ 嗨， 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咪咪。 VV 啊， 咪咪 啊，咪咪啊， 咪咪啦、啊， 咪咪要跟我们说什么？ 咪咪要跟你们说劳动节快乐。 呵呵，谢谢啊， 谢谢你， 咪咪，你今天有劳动吗？ 我今天没有劳动、哦，我今天刚刚去按摩， 好舒服哦。你按什么？ 就是那种， 泰式中式推拿 式的、哦、推拿那种，对， 全身， 脚跟全身啊， 90分钟，你按多少？ 你说多少钱哦？ 对对对对对， 他那个有打折哎、欸，他们现在都有打折， 打完折呢， 1000多块啊， 哦，差不多，价位差不多， 对啊，而且很舒服， 嗯。 嗯， 好的，开心的劳动节，谢谢你咪咪。 对，谢谢你，拜拜， 拜 拜。Baby, when I know you're only sorry you got caught, but you put on quite a show, really had me going, but now it's time to go. Curtains finally closing. 第二组来了。 哦，嗨，你好。 哥玛丽好， 你是？ 我是今天叫象山的R哥，好了。 R哥 ，R 哥 ，Yes。 R 哥要跟我说什么？ 因为我现在刚好准备要去象山附近，就是带客户看房子。 哦， 象山附近哦， 你是房仲吗？ 我算商，就是租赁商仲部分。 哦，租赁商， 租赁的部分，对，哦、租赁的部分。 所以除了是，你刚刚说只有店面吗？还是一般就是住户也可以？ 就住家、办公室、店面都有， 都可以。 那我等一下，对，我等一下带的这个是三个女生是要找住办的。 住办， 三个女生找住办，做 影，对，那因为影片剪辑的，然后也希望有个住处这样。 你看看， 三个 YouTuber 要出头了。 对， 哎、欸，对，我等一下关心一下，看是不是 YouTuber 什么频道。嗯， 对对对，他们说就是想要做影片剪辑啊，也住在这边，这样比较方便作业的。 哦， 对啊，我主要打进来是要询问那个玛丽。 哦， 是， 就是啊，我前几个月领养了一只狗， 是， 然后他号称就是前主人不要他， 嗯， 就出国移民，觉得他带他麻烦，不要他， 嗯， 领养。结果当时在现场看，他觉得、欸、好乖哦，然后就带回来。 嗯， 结果他现在晚上都不睡觉， 不睡觉的狗， 那晚上都在干嘛？ 他就一直要找你玩啊，然后到三四点欸。 那白天呢？睡觉？ 白天超乖。 我是一个不需 要 睡眠的狗。 不可能， 狗要 嗯， 对，他现在9个月，照道理应该睡眠时间要蛮长的， 要熬困啊。 对，但是他晚上就体力真的是有够充沛，然后跟我这样激战到三四点。 可是你、 就是、不乖乖睡， 你没有帮他调一下，就是你让他白天多放电一点，白天在 白天我们上班啊， 对啊，他就是都放不了电，所以他电都到网上才要放。 哎、欸，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有点诈骗，你知道吗？因为我去要领养他之前，觉得有眼缘的时候是白天，啊、超乖，就是在你的大腿上这样哇，温驯的这样，我就很稳定哎、欸，然后带回来去结扎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回来大概2个月吧，嗯，他晚上不睡觉，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最困扰。然后我想说，玛丽不是有养狗吗？ 可是你会遛他吗？你有？ 因为他是小只的长毛腊肠，其实光他每天晚上在我家客厅、餐厅这样子，像操场椭圆形这样奔跑，嗯，其实就他已经跑到喘吁吁了。 那个有一种说法是说，你带他到。 外面空旷的地方， 然后其实也不用跑，就是他们 遛他就走，你就让他在外面接触新鲜事物， 然后他会去嗅闻地上的东西嘛。有一种说法是，他去闻去嗅，那个其实是很花他们体力的， 因为他的脑子一直在闻新东西，所以那个他很快就累了，就要睡觉。 对，你可以试试看。 对他当时我带他去，比如说去巷口 Seven 的时候，我就看他一路这样闻。然后我想说没有走到什么路，嗯，应该没什么运动量，嗯，所以反而这样是很耗他的精神， 因为他等于在探索这个世界，他一直在闻，一直在辨别， 在烧脑， 对对对对，你可以让他走走闻闻看看这样子， 嗯， 因为腊肠他也不能干嘛， 对，他不能狂跑什么之类的， 对啊，他晚上真的都短暂睡眠1个多小时，我就是给他偶尔捆之后1个多小时就醒了。 天哪，9个月腊肠好可爱哦， 很可爱啊。然后可是就是他晚上就很恶魔，就很想把他捏死，你知道吗？就是无所不用其极这样子安抚他，然后睡着了，然后就蹑手蹑脚进房间睡觉，之后1个多小时就醒，然后一路到天亮， 绝对要把你吵醒他才放。 对对对对对对，一定要叫你起来，然后你起来到客厅骂他之后，他就客厅狂奔，这样奔给你看，这样就很开心这样。 我觉得你骂他，可能不知道那个语气在骂他，他以为就是 主人有反应 了，但你要跟他玩了，有互动了。 啊，对啊，我妹是说，因为我妹也很困扰，我们现在都很 online 嘛，嗯。然后我妹就说，她不能叫的时候，我们就出去。她就觉得说，主人一叫就来，可是半夜我们不能放纵她这样叫。 狂叫，嗯， 对啊，她叫起来也怕吵到邻居啊。所以我晚上先试试看玛丽说的。这个方法 就是带他出去溜一溜， 然后或是你妹先回家，就先带他走一下下，你回家又带他走一下下，这样子。 Okay. 好好好，那最后一件事情要讲，就是跟玛丽说一下，那时候二手衣拍卖会的时候买回来给我妹的衣服，她非常喜欢。 真的假的？ 我有传给你看啊，就传我妹试穿， 她 把它搭一组这样。对对对对对，我妹非常喜欢，到现在。大概就是1个礼拜就穿一次那一套出去走走这样， 好棒哦！ 对对对，希望你们多办这样子的活动。 好，没问题。 好，祝两位顺心， 拜拜， 拜拜， 拜拜。 我自那之后没有再购入任何的衣服喽。卡条帮我买了2件，他买的。 你好棒。杰西麦卡尼 ，Beautiful Soul。哎呀，忘了留时间给你说故事了。 Yeah。 各位各位，我们那个只剩下2组、哦。 剩下2组， 剩下 最后的2组哦，嗨、 哦！啊啊，第3组就这样浪费掉了，你们都听到了， 这样就没了。 各位各位，你们都听到了吧？我没有撒谎，真的真的。 这样就要浪费啊、哦！他没有拿到那个商品啊。 机会就是这样，他卡了一个名额， 他卡进来了，他 不 灵 不灵 是他的事情。 不是，不是，经理，你现在是不是角色有点坏了？角色经理， 哦， 你的目标是要卖掉这些组数， 哦 哦，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让组数消费掉呢？是不是？经理，我们现在两组，还有两组，好不好？经理， 哦， 经理，你好。 经理，我打进来了。 你好，你好，你好， 欢迎，欢迎，欢迎。 啊，今天贝贝先 生，今天你欠啥？ 欠内裤内衫。 内裤内衣。 没有啦，要来五四三一下。我是中年狼人。 狼人你好。 哼。 最近很怕接到客户打电话或是 mail 过来。 mail 过来。 对 啊，为什么？ 会砍单呢、 啊？哦，他们说哦，这个不用了。 三月的砍到五月，五月砍到八月，八月以后不知道了。 你是要卖什么的、 啊？没有啊，在做制造业啊。 制造业哦。 嗯。啊，这是不是没有办法？实事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因为你如果五大洲都有客人的话，全部都砍了、 啊。嗯。 做什么都砍了、啊，做玩具也砍， 嗯， 啊，做模型枪也砍， 哼、 嗯，然后做五金的也砍， 嗯。嗯， 反正都什么都砍就对了。 所以你的制造业，你的工厂，你是什么？就是工具机那种吗？就是东西 都是供应零件。 哦， 对 ，OK， 哇， 这个只能， 这个没办法，这个要复苏需要一点时间 啊。 去年已经借钱在等了。 嗯， 对啊， 希望可以撑过去。 没有，希望上游要撑起来，上游一潮全潮啊， 上游撑住。 对，上游要撑住。 好的。 好的， 狼人拜拜， 拜拜， 拜拜。来，今天就剩一周了，来，好的给。 来，最后的一组， 最后几周、 哦，最后一组，嗨，你好。 哎， 三线一直一直不行， 哎，不开心， 嗨嗨，哎，都没了，都没了，今天最后没了， 同一个人嘛， 没了，好。 既然有人期待我拍卖鞋，我觉得鞋子拍卖出去有种恶心哎、欸，恶心感。 有人穿过， 虽然衣服有人穿过，但我鞋子无法接受。 因为吴玛丽有脚癖，她连平常都不想让人家看到她的脚。 之前呢，我看那个蓝的大运动会，然后那一天的组别、嗯、就是邀请的那一组来宾，全部都是刚刚新婚的艺人这样子、啊啊。然后就是当会说，哎、欸，那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比如说？家规或是情趣或是什么的、啊啊、然后就有一个说一个女生她刚新婚，她说哦，我们就是说好鞋子都要一起穿、 啊、哦， 因为她老公的脚好像 26.5、 啊、 她的脚是27、 啊、 她的脚还比她老公大，所以就说好说、啊、那我们运动鞋都要共同穿、 啊啊、 她说我的那个大拇指只要弓起来一点点就可以穿我老公的，何苦呢？ 就、嗯、 那很怪哎、欸， 她老公的脚好小、 啊。对啊，你可以跟卡卡。 怎么可能啊？ 哦， 我看她脚差108000里哎、欸。 我想说卡卡也很高啊，你是不是会戳穿她的凉鞋？ 怎么可能？ 她的穆勒凉鞋。 会了。 李玉玺 Be Me 这首歌以干净的钢琴为基底，用最直接的情绪表达在辽阔的世界里只有自己被留下来的孤独，也希望这首歌能带领你们体会音乐最原始的感动。It's not me you're singing to, it's not easyHope this time I will be okay, 'cause I'm hurting, it hurts too much. Oh, this time you were telling lies, said goodbye, you said goodbye. Cause it's not me you're thinking of, it's not me you're walking with, it's not me you're singing to, it's not easy. Is it time to walk away? Is it time to leave the gam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无论今天你想走哪一条路 ，Lexus 全新 RX 都能让您纵情自我。Lexus RX 全车系限时回馈180万60期高额零利率，让您轻松畅享自由生活。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平常他照顾你，现在换你照顾他。Dyson 吹风机年度新色，全套红限量热卖中，智慧温控，头发水润有光泽，强劲风速，吹法更快。更多时间陪家人，现在就快到全国电子体验，享受独家优惠。Dyson。 今年母亲节，飞碟邀您一起分享快乐，爱加一。现在就上立新基金会网站购买英特丽净提供的酵素洁牙公益套装，就有机会帮助立新基金会多赔一里路计划，一起支持受暴妇女生活重建。 认真打拼的头家们，除了研究财位在哪里，更要挑对生财工具。我是夏玉芬，推荐您德国凯驰专业的清洁设备，高效率的清洁，给顾客安心，让头家满意，欢喜迎财神，开心赚大钱。把清洁交给凯驰，把轻松留给自己。全球最大清洁设备领导品牌德国凯驰 Kärcher。 Hello， 我是傅建颖。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让我眼前是要，你知道我的盘子在晃，我让我一走出那个门，就是我就崩塌，然后外面又下雨很冷，然后其实我在走的时候我已经崩溃了，就是他告诉我这一句话，说你知道这句话已经变成了心里面，在我心里是我心里是心里。 3:52，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跟你说声再见喽。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他是韦礼安，这首歌曲叫做《不用告诉我》， 要说再见了。 希望大家 还是告诉你一下， 假期平安，假期 快乐。You're awesome， 你很棒。 没尽头也是种永恒的约定，就让我一直走，一直错，一直走，只要你不开口，就不需要回头，就能一直拥有这样的你和我。所以你不用告诉我它算什么，这场梦太脆弱，经不起被说破，所以你不用告诉我，因为我懂再近的平行线永远不会交错。让我卑微的享受片刻的永久，我知道你只想分享这秘密，给自己最相信依赖的知己，殊不知我不想揭开谁的底，因为我只能够存活在谜底里。就让我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你不开口我就不要回头，我要一直 是拥有这样的你和我，所以你不用告诉我，告诉什么，这场梦太脆弱，经不起被说破，所以你不用告诉我，因为我终究躲不过这场雨，就一次把自己彻底的叫醒，这秘密容许我留给我自己，我心里永远留个地方给你， 谢谢每位特别的存在，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被守护着的。梁文音，懂得珍惜你存在。 最难的表情是对你的抗拒，求救讯息写在眼里，还当作是秘密。我在围墙里练习发出我坚信的声音，承认我多害怕被所有人抛弃，我除了哭泣没有多余的力气，而你就存在我的时时刻刻里，在我身后耐心的等，当我伤痕愈合时，是继续未来的风景。 金曲歌王萧煌奇谱曲，梁文音温暖诠释那些脆弱时刻，不安的当下还好有你。 你存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刻里，失去了方向我还能往哪里去， 文音唱给特别的你，你存在。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